好，欢迎嚟我 Tartan Channel， 继续我系西片频道，依然系我同思迪两个。 Hello， 大家好。 首先讲咗 Deadpool 2先啦。 Deadpool 2嗱，今次 Deadpool 诶宣传咧，计系一贯地搞尽老汁噶啦。成个 Deadpool 团队最厉害就系佢真系喺宣传上面真系出尽法宝。 嗯 我睇过几，由佢最由由佢最初知道佢自己唯有就宣傳，後屘拉到閃電安啊、碧鹹咁樣一大堆宣傳，即係令佢做咗一個程度就係令你唔睇唔得嘅啫。 嗯， 即係宣傳呢級，係宣傳仲精彩過正傳咁滯。 哦，佢都花好多心機嘅，即係特登係特登拍咗啲片出嚟去做宣傳嘅。 係啊，佢好花心機嚟話嗰條係話嗰條佢講嗰條阿基寶隻手冇用 CG key 嗰段佢少年嗰片嗰個宣傳啦，跟住嗰條跟住就係佢哋正式宣傳片，同埋去到之後就係頭先我話碧鹹啊，閃電安嗰兩條係 揾碧鹹，閃電安我哋當係拍 MTV 啦，但係碧鹹嗰度真係特登拍嘅， 特登揾嘢拍，因為 揾佢道歉， 笑咗真係好正。嗰日笑碌咗喺度，即係佢令你覺得令你逼佢嘅宣傳橋啊！我真係我唔應該就唔止係阿蘭雷諾斯咁嘅，成個 team 諗出嚟嘅。但依個 team 真係我哇！真係證明真係依個宣傳 team， 雖然話之後導演換咗啦，佢音配樂亦都因為個導演走咗，個配樂走埋，所以今次我配樂差啲嘅，冇上次個配樂咁正。 嗯， 因為上次配樂其實好正，今次我配樂差啲 ，did work 嘅，但係OK 啦，我覺得。 同埋今次都有上一集嗰、那個，不過冇咁嚴重，就係佢又係 cut budget， 唔知做乜鬼霍士。 budget 今次多咗兩次噶，今次你覺得就咩？你似唔係 A 級頭，但起碼 A 級中或者 A 級尾嘅 budget， 即係一億，即係我咁過億噶啦，今次有過億噶啦，起碼多一倍啦，今次場打都打多咗啦，上次數埋有幾場打啫，兩場啫嘛 ，out 盡都係。嗱，而家三場兩場半到啦，計埋喺研究所嗰場得兩場半，係咁多啫嘛。今次起碼嗱，今次一開頭因為唔計一開頭 opening 嗰啲小打鬥啦。首先就係打個肥仔，一開頭個肥仔嗰場打鬥，然後就喺監獄，跟住就係大城市馬路，然後最後嗰場喺學校再打開始四場，算多噶啦，多一倍噶啦打鬥。 但佢都係 cut 嘅，其實都係即係其實都係減咗 budget 嘅。佢因為佢之前原本係有個大奸角嘅，佢今次就變咗個僆仔咯。最後係同個僆仔喺度即係拉咩，好似傾偈咁樣。 有啲似佢今次其實有少少似X-Men 裡面嗰次未來同盟戰，翻去改變未來嘅，有啲似有啲話想玩呢個梗。其實 X-Men 其實應該咁講就係成個古仔係老土。死侍都话咗俾你知，系老土噶啦，佢冇呃你嘅，嗱佢冇坑你嘅，系老土，但系又几 X-Men 嘅风格咯。 吓，唔系用佢嗰种方式去讲出嚟，你就会觉得有即系叫做有啲惊喜咯。一开头个音乐盒已经笑死你啦。 跟住就八，跟住开头吐槽就系 Logan 最后一集玩死，好我成个死啦。 我而家就死俾你睇啊！ 其实今次即系死外人被杀依之后，所以预咗嘅，通常啲超级英雄咧，老婆如果你除非嗰、那个太太系一个长主要角色，唔系可能都死咗嘅样。咁死咗啊，跟住就只系自暴自弃，然后就加 X 文实习生，然跟住又入监狱，然后又打枪出嚟。其实 佢最抑郁系佢死唔到。 系啊，炸都炸佢唔死嘛，咁爆到。 系啊，即系俾一句钢执翻去， 跟住喺Professor 喺学校里面，喺度拖一段时间，跟住就实习咗一弯都唔够，就跟住俾人拉咗坐监啦。 佢咪即刻，佢系基本上系第一场 就打嘢嘛， 系啦、啊，就咩啦，就俾人拉咗。咁佢特登嘅， 因为根本执咗，佢只性格本唔听 Xman 啦，如果叫做俾面一句巨钢，系咁依留喺度坐啫嘛。 佢嗰下，其實我覺得幾有佢嘅風格嘅，你就估佢唔到，佢其實就想戴個頸圈嘛，然之後就殺，順手幫個僆仔殺咗嗰個叫看護咁樣嘅，即係變態看護咁樣嘅物體啦，咁樣咯。 唔係佢應該咁講就係，以佢性格嚟講係當佢知道呢件事嘅話，佢即刻殺手，即刻殺嘅，佢唔會再講咁多道理或者用法律解決嚟嘅。喂，條友變態，條友變態嘅，我即刻懟冧佢咯。 佢好佢係佢作風嚟嘅，跟住去到監，跟住去監獄嗰度就紅毯啦。紅毯咧就意外嘅呢個角色，我諗佢最初唔係諗住呢個角色出場，結果就擺咗落嚟。因為佢其實佢唔嚴格，佢特人，但係唔佢 level 就應該大家係可以做大反派，但係佢係咁依算數。應該 是力量型咯，負責打嘅，但係佢又冇大腦，即係佢又冇負，即係佢唔係嗰啲叫做咩，即係犯罪頭子嗰種嘅大反派咯。但力講力量咁，你 Deadpool 又打佢唔贏噶啦。 由佢級，因為如果係論級數嚟講，其實佢加埋我一個打嘅，佢就算佢最後只不過佢打暈咗佢啫嘛，暈咗佢，佢冇嘢冇，所以佢急一浪走咯。上次醒之前 係咪咁？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唔係 Deadpool。佢撕開兩邊已經死咗啦。 係啊，佢屬於盲 X 文，佢係盲力型反派啊嘛。 不過得意嘅就係其實裏邊嗰個五官咧，你係 CG 嚟噶嘛，其實都係 One Man 嚟嘅。係 啊， 把聲又係佢嘅，即係佢跟住當然佢有調嗰啲聲線嗰啲高低，但係其實都係佢自己配反。 即係慳皮膚，因為正常嚟講就係、是、如果依類咁嘅角色，如果係真係重要嘅話咧，佢揾個大牌都唔緊要嘅， 系， 我咪下下真系悭皮啊！ 其实佢又冇得唔悭嘅，即之前都讲啊，佢 cut 咗 budget， 因为佢原本其实嗰个原本佢谂住做个反派，其实佢有今集有出个场，就系、是、嗰、那个叫 Black Tom Cassidy 嗰个其实佢今集又冇乜戏啦，但系原本系揾佢做一个大反派噶嘛，那个剧本系咁写嘅，但系后屘又系个budget cut down 咗，然之后就同佢讲话。即係佢都同即係 YMO 係親自同個演員講話你個角色已經冇，即係基本上係冇咗㗎，變咗係配角㗎啦，咁樣，但係個演員都堅持要演咁樣，所以佢後尾都係修改劇本先至改到變咗而家咁。Black Tom 好似最後死咗，我唔記得有冇記錯。 呢個角色嚟㗎，因為 嗰個喺監獄裏面同個僆仔， 同個 僆仔打交嗰、那個。 嗰個 原咁當然佢冇顯現佢嘅能力啦，但係佢因為佢仲戴咗頸箍噶嘛，但係佢原本個劇本上面係諗住揾佢做嘅。 但係結果就又係我，因為我係唔好明霍士搞乜嘢嘅。 係咯，都唔知點解。咁其實今集已經。其實就算加咗都唔係加好多， 即係比第一集有錢好多，但係基本上都係恩嘅。 係啦， 依樣嘢我感 feel 到我又唔係又未唔好明顯啦。依樣嘢咁講我先知啦，但係基本上佢係出佢係預算比較相對比較充裕咗。 係啊，其實有幾個角色嘅，例如你日本妹嗰個都冇乜表現。 唔係依樣嘢就係佢嘅情況就係、是、一來就是要一日本人長篇大論講英語對白，其實有難度嘅。亦都佢亦都唔想搞無啦。講一大堆日文， 係 咁咪即係叫做咯，即係佢賣下靚咯，賣樣咯。 但係如果原本我懷疑佢應該後面打多啲嘅，佢後面一就拉尾就出嚟揮咗下，其實幾古怪，其實幾你覺得幾唔合理嘅？你哋一諗翻，佢一嘢就拉低咗Dragonus 啫喎。 佢唔係點解講佢唔係拉低，係因為擊低佢。 係啦，擊低佢， 即係上翻只純粹翹低咗只腳，就插電電暈佢啫嘛。 係啊，咁即係唯獨係得翻嗰下俾佢叫做發揮咯。 佢同阿蛋蛋頭蛋頭妹 嚇。 佢嗰度佢都冇乜氣氛入嚟，我兩個都係，所以叫冇氣氛嘅情況。 我諗原本係多啲嘅，但係後尾又係即係改劇本 cut 咗啦。 但係依類咁嘅片，你如果拍其實都算成日都塞得幾悶嘅啦。因為其實兩個鐘頭，如果再塞落兩個半鐘頭，其實會有啲超時間，因為依個片又唔可以拍太長，兩個鐘頭極㗎啦。你除非你去到好似復仇者三依類咁就大堆就大陣，即係神山人海咁樣，先需要兩個半啫嘛。一般嚟講，你依類片兩個鐘頭差唔多。你咁你講真，你呢個叫平白打啊？你拍兩個半鐘頭睇死人咩？ 其實復仇者都人多，所以先兩個半啫。佢唔係集，即係第三集唔係咁多人，佢都可以減，即係減啲嘅時間。 攰，但係復仇者一樣嘢，佢調節得好。嗰時間性控制得好，咁就唔係會觀眾唔會覺得你好辛苦睇得，但基本上佢都係屬於叫做長嘅。而死侍今次我兩個鐘壓係正常，所以將時間隔到兩個鐘頭嘅話，你日本妹啊、等砰砰妹嗰啲角色就一小戲預咗嘅，甚至講真就各人都冇乜戲啦。 我反而覺得 X-Force 嗰班， 哇！嗰班奇離友真係正，喂！依度真係精彩就係、是、最初以為佢玩 X-Force， 結果係 啊， 咁乜都死鬼曬。 啊有嘅，你後屘拉埋基寶入去嘛，咁都有三個人嘅。 笑，即係嗰下真係憤憤啊！你係威係食搞出嚟，結果又一落場就死鬼曬，嗰下笑碌咗喺度嘅。 啊！ 即係全套戲最好笑就係嗰段，但係一大屋其實 X-Force 出現嘅話，結果嚇係 咯，諗住 全滅㗎。 你諗住佢第一即係第一次出征咁樣，又係好 有型噶嘛，又有 係威係勢咁樣。 結果嚇死曬，嚇死我！依樣我係全場最爆笑嘅。然後就係阿多面奴咯，本今次最搶就多面奴啫嘛。 嚇！ 完全 女主角咯， 女主角格局嚟嘅，佢又搶戲，個方式又過癮。 咁主要係佢都係打兩場最搶， 同埋佢喺喺大街嗰場。跳嚟跳嗰場咧，啲超好運嗰場啦，同埋喺嗰場最好睇。反而我喺學校嗰場一般啫，就最好睇即係大家嗰場啫嘛。撞車撞佢唔到啲嘢，跟住就開車咧照卡彈，依樣哇隻笑好睇到不得了。佢係超搶戲嘅呢個色就，跟住就係唔係或者嗰度就有個彩蛋咯，一閃即逝不撇咯，一秒都唔知有冇一秒，一閃佢認得咩燈？咦，嗰卅間我好熟口面喎，邊個咧？ 系啊， 跟住你睇彩蛋先，睇完彩蛋先，嗰个不 P 我先吓，又不 P 嚟噶，佢隐形嘅。 系啊系啊，但其实唔止喎，Matt Damon 都有。Matt Damon 你睇唔到啊，应该话你见到就系基宝穿梭时空之后喺货车，即系偷咗个货车嘅货车嗰两个人其中一个咯。 又系唔好觉 嗰个，因为佢化咗妆嘅。同埋佢又好似戴帽啊咁样笠死晒，即系遮实晒嘅啲个样。 系唔系好觉咯？即系有一系客称有客串，真系唔觉咯。系唔觉，一闪即逝又系你就除非就即系知道又会觉，但系唔知嘅话你唔留意到。 其实都例如佢喺 X Mansion， 即系佢喺个学校嗰度，即系 X Man 嘅总部嗰度啦。佢有一个位系讲Beast 教紧书，跟住闩门嗰啲。其实嗰度闪过我，其实就冇数得清楚，但系起码都有五六个 X-Men 喺度啊。嗰度嗰个都系客，即系都系客串嚟嘅。 好多数客串，咩讲呢套嘢？其实佢主要你冇依客串系，你冇依客串先奇怪。 吓， 即系唔计用剪片只嘢做翻剪咗Hugh Jackman落去嗰啲啦。 嗰个 系剪出嚟噶嘛？嗰个系 嗰个哦，系嗰个系完全系 剪。 即係舊嘅片，舊 冇辦法，因為講真，阿 Hugh Jackman 唔肯做啊嘛，而家佢唔肯做嘅話，你剪法，你只有要方法剪嘅啫。 嚇！但咁佢肯做，可能都係要諗啲方法嘅，都唔因為個樣有啲差，有啲即係有啲差。 咪都係嗰句啦，佢唔做復年啫，冇人 Hugh Jackman。你揾就大家其實要睇嘅咩啫 ？Hugh Jackman 肯去上啫，就咩角色又大家都講開心噶啦喺度。 話都係。咁唔係啊！咁佢嗰段彩蛋，佢都啲人都驚喜㗎， 驚喜㗎，滿滿惡趣味啊嘛！即係克里斯人生，克里斯收咗克里斯裝置啊嘛！嗰個彩蛋就笑碌咗喺度嘅，綠燈俠笑到玩綠燈俠玩得好狼。今次玩就除咗佢繼續咧貫徹七八十年代嘅不時流民快啃啦。 嗯， 我其实唔好知道佢喺家暴里面同阿 K 宝打电话，话流行嗰个组合咩嚟嘅？因为嗰时候我唔好识嗰啲，佢话唔知佢一种系咩好落。 Dumpset， 但系唔知咩，系啲旧，应该系啲乐队。 八十年代啲乐队啦， 系啊， 因为佢上一集已经玩咗八十年代嘢啦，玩八十年代啃，玩超级英雄啃，玩政治唔正确啃，一开头就系我个肥仔话。我歧佢啲根本超英雄歧視肥，你歧視佢肥人做超英雄啊？X-Men 太過性別歧視啊，所以唔佢只有男人做 X-Men 女唔得嘅咩？依擺明依一日佢係擺明就吐槽緊而家學校啲政治正確噶嘛？ 係 嗰下笑到就笑咗出嚟嘅佢吐槽政治正確啲啃，因為最聞咧其實有個啃係有個咧他係生咗嘅，因為好似話係逆時還俾嘅，就係、是、佢殺死希特拉嘅 BB 時有希特拉，好似話呢個梗殺咗，迪士尼話唔俾出嘅，話個梗過咗嗰一火位。 哦， 因為喺荷里活有你呢、這個，唔係唔好荷里活啦，應該電影界有幾樣嘢你係唔玩得嘅，殺細路、殺 BB 呢樣嘢一定玩得噶啦，你諗都唔使諗。跟住就係、是、強姦都接得啦，係依個即殺細路係基本上喺美國咧，你係唔好妄想可以通過呢、這個梗，一定唔會俾玩嘅。所以佢依 所以佢个肥，所以佢个肥仔，肥仔一定唔会死，因为就系、是、个肥仔靓仔喺荷里活，喺荷里活嘅文化里面，你系唔可以俾佢死嘅，一定你死咗大镬噶啦，俾你 VQ 杀咗佢哋大镬噶啦，一定俾人告你，一俾人嘈你甩裤，所以预咗最后佢救翻佢预咗嘅。同埋呢个好笑就系佢死临死唔死唔临死唔死拖起码成五分钟顶佢个肺，佢系好有死侍风格嘅，又系。嗱整体嚟讲，其实我即系可喺佢喺大家好有期待之下，其实算拍得好，算系收货咯。 其实好，其实几好睇嘅。你同埋你如果唔你其实唔系好估到佢 cut 咗啲 budget 嘅。佢即系好巧妙咁去即系去系去即系 X Force 咁冇乜气氛咁样几长咁佢可能平啲啊即系咁有啲角色就即系 YML 自己做翻啊咁样嗰啲嗰即系其实主要都集中翻喺嗱 Deadpool 唔使讲啦即系自己主角跟住多面奴同埋基宝主要都系集中 三个 喺呢三个身上。 因為其實三個都唔會，因為其實除咗除咗基寶Joffin 係比較貴啲嘅之外，其他幾多都唔應該唔會貴嘅都。 嗯。 跟住其他幾個都係啲舊角色，跟住的士仔咁樣，啲舊角色嘅比較平，佢都平啫嘛啲。即係演員唔貴，演員佢慳得就慳。最貴係基寶啦 ，Joffin 啦，即係基寶同埋啊，最貴基寶林月玉啊、賴奈洛斯兩個啫嘛。係。演員唔貴啦。特技方面，以依個特技水準嚟講，唔喺荷里活唔算好燒錢。應該話係 X Men 嘅 level 嚟講，呢、這個就算啦，小兒科啦。即係 X Men 啊，最初幾集啊，啲特技仲誇張都係咁樣啦。所以比如講，依個特技算平啦。所以今次嚟講係價錢以依個價錢嚟講，交足貨啦。同埋佢花好多宣，一係叫做大家宣傳埋。宣传做咁尽，观众第一集睇得咁满意，你依时候你俾到大家觉得 O K 嘅话，其实我觉得已经算好难得噶。因为你唔似入第一集，大家冇乜冇思维主义个想法，佢之后爆红咗，今次大家已经系期待你好笑，如果亦都收货嘅，我觉得依样嘢好重要，因为最麻烦就系思维主义嘛，你有咗期待嘛，期待值高咗好多嘛。 哦，系啊，所以佢而家都我唔知佢系即系出口术定系点啦，而家都话唔拍第三集咯。 一嚟三集 X Force 噶啦，真正 X Force 噶啦，一定有第三集。讲真，难得你难得Fox 揾到个生根胆，先安嗰就将掘到个新坑，佢接你一定要新坑接啊，接啊 Wolverine 噶嘛，你难得有新坑啦。 唔係佢拍，但係佢會變咗 X Force 噶啦，應該。 X Force 噶啦。 即係當然唔排除有 Deadpool 3啦，即係好難講嘅。但係佢似乎係傾向唔希望係咁樣行嘅條路，因為佢覺得個角色唔可以寫得太盡。即係佢出嚟都可能，如果 X Force 嘅話，佢可能就輕鬆啲嘅出嚟客串，即係算。 同埋可以用或者咁講就係繼續死侍做主角，一個 X Force 名，但係用 X Force 大新角色。因为佢需要去找一啲新嘅，真系可以叫孭到飞嘅角色。难得你呢个红，难得呢套嘢红咗，即系最简单就系Marvel公式啫嘛。用到有个大主角，就即系喺我客串带咗个新角色，然后新角色喺定喺度演做主角。原来最紧要就系死侍唔使烦啊，唔使担心我演员老啊嘛，分你化咁嘅妆，老咗都唔觉嘅。即系全身紧身衣，佢唔点出，只要佢唔好肥得噶啦。 咁如果你咁講打，其實好容易搞添，因為佢始終笠住個頭。 因為佢唔似 Logan 你除衫啊，你剝啊嘛，你剝就煩啫。但你唔使剝，成身緊身衣，跟住一係特技化妝。 啊，你直頭成個係 CG 都得啊！如果你打，即係其實你例如你好似 Iron Man 好多打都係成個 CG 嚟嘅啫嘛。 但佢係啊，佢 Iron Man 做法啫嘛，咁樣個演員唔使 keep 得咁，因為其實 Logan 之前都講過啦 ，Hugh Jackman 唔想做，純粹因為佢唔想粗肌肉啫嘛。睇即係你而家睇翻佢X-Men 第一集或者 Wolverine 第一集，到佢做 Logan 时候啲肌肉，睇佢操得几辛苦啊！即系自己又即系30岁时操肌肉同50岁操肌肉差好远噶，痛苦都好紧要噶。你操到一嚿肌肉，睇操到哇，嗰啲痛苦法，年纪越大越难操嘅肌肉。同埋佢系唔需要操肌肉嘅演技派嚟噶嘛，大佬你冇嘢，即系对佢嚟讲就系我又唔系唔识做戏。我有演技，點解我做咁辛苦？喺健身房操到咁痛，大佬你即係就講佢啦， 大佬，我你唔係基斯，誒唔係 Chris 基斯道法王或者 Chris Evans 叫我中啊嘛，大佬佢啲賣肌肉賣靚仔，佢唔係呢只嚟噶嘛。 唔係 Chris Evans 而家都想唔做啦。 唔係佢仲唔係佢仲佢同阿基斯道法王叫做後生啊，仲粗到肌肉啊，佢兩個十年啫嘛，好佢個而家今年先係40左右，最整上40，佢兩個叫仲粗到肌肉，但係超 Jackman 生咗廿年啊。你佢嗰時都30歲啦，今年50歲啦。 但係其實佢哋兩個都係即係雷神同埋隊長，基本上應該都拍埋4集就唔拍噶啦。 唔拍㗎啦，一來就係佢都夠皮啦，二來就係、是、你都換嘅大佬，同埋佢會老，你角色唔會，你演員會老，角色唔會老。 係。 預期等你以為一路等佢老，不如就等佢兩個退場，未必會死，但係退場。即係佢上次有講啦，因為我就係喺翻啲即係啲網站講過就話小辣椒同埋 Iron Man 咧係有 B B 嘅，即係復仇者三一開頭嗰段，其實佢已經係有咗 B B 嘅啦。咁我睇完就係喺 Marvel 世界裏面咧，如果個角色有咗下一代嘅話咧，係佢老豆就等於免死金牌。 哦， 因為即係講就係殺咗好慘啊嘛，大佬冇老豆。 孤兒寡婦 係孤兒寡婦好慘嘅，係但係喺美國電影入邊合家歡電影嚟講咧，依樣嘢好重要嘅，即係話佢免死金牌。咁即係隊長咪佢啦，咁隊長唔死都唔出奇啊。又話就係觀眾其實唔係Marvel 電影其實唔係好想睇主角死嘅，即係佢唔係 X-Men， 佢唔係好想睇，佢唔想睇到自己中意嘅超級 hero 好悲慘死嘅。 嗯， 所以救翻你講真，你唔俾佢出場好簡單啫嘛。 哦，咁咧， 拍佢得噶啦，超。 所以第三集嘅結局都呼天搶地嗰啲人。 係呼天搶地㗎，因為其實始終觀眾，因為你有漫畫一件事啫，但係電影嘅話咧，大家唔希望主角死啊嘛。 其實我電影的投射是重啲嘅，因為你漫畫始終同埋你 馬場時撥咗俾阿屌， 係啦，一方面啦，同埋你源遠流長，你會覺得你仲有後面仲有就有機會翻轉頭啦。即係近排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即係如果你睇漫畫，你發近排即係之前電影唔係即係 sorry 之前漫畫Wolverine 死咗 ，Iron Man 死咗啊嘛。好似而家都嚟緊係都係醖釀緊復活 嘅。係啊，佢 reboot 容易啊嘛，但係電影嘅話，一死咗角色演員真係唔會再翻嚟嘅話，大家其實你一翻嚟嘅話，揾隻腳，大家你唔接受啊。同埋你 reboot 十年後 reboot 十年重拍呢件事啦，而家點死咗嘅話，你觀眾接受唔到嘛？呢樣其實好窄洗嘅，因為始終你 Marvel 係 Marvel 嗰個觀眾層係僆仔，僆仔唔想睇到自己超級 hero 死啊。 我咁就算你用電影角度都係嘅，你例如你未來戰士咁，你都係揾翻阿諾舒諾辛力加啊嘛。但係佢老咗咁多咯，跟住又要揾啲藉口話佢點解老咗，點樣成，跟住，但係佢就算你揾呢啲藉口去修個劇本，佢都唔拍得都幾多集嘅， 所以我覺得 Loki 好嘢，佢而家Rambo 好嘢嘅 ，Rambo 仲拍我，哇唔下係啊嘛， 咁所以咪有個僆仔出嚟接咯，即係 quit， 唔係 Loki Rambo 啊，你 Rambo 話而家話開拍喎嚇，你唔係叫阿你咪先阿爺，即係可能要幾多出數啊大佬， 老兵咯， 即係睇點拍啦，因為 Rambo 同 Loki 唔同 ，Loki 本身佢有個主題嘅，但係 Rambo 其實冇主題嘅數嘅啫嘛 ，Rambo 第一集有啲主題嘅，就係啲 PTSD 啊，戰後老兵嘅嘢，但之後冇啊，純粹爽片，因為睇獵奇啊嘛，睇番茄醬啊，老將爆咁樣啦。 哦，係。 Loki Rambo 冇乜劇情嘅，但係 Loki 有啊 ，Loki 佢本身係一個世代交替啊，主角成長啊，或者因為我啲嘢要講啦 ，Loki 但係 Rambo 冇噶嘛，所以我唔知點搞啦 ，Rambo。唉，我諗 Rambo 仲拍唔拍係啊嘛？ 揾佢去打北韓咯， 即係神經病咯 ！Rambo 同班 Loki 拍 C 我都冇問題嘅，因為佢變咗上一代教，佢將佢自己 教 自己宿敵個仔啊嘛，得幾個就，但係 Rambo 真係唔知點搞啦。嗱，講翻今次係一傳聞話好似都唔係傳聞嘅，拍鳳凰啊嘛，嗱鳳凰 X-Men 啦 ，Phoenix 啊嘛。 唔係全民嘅啦，拍緊㗎啦，但係佢轉咗個導演，所以 好似話佢今次拍劇情向啊嘛。好嘅。 其實都係嘅，但係嗰陣時未揸定嘅，佢應該係 future past 嗰陣時開始都係諗劇情向㗎啦。 未好嘅，因為不論就算你佢美武同迪士尼收購都好，你要同 Marvel 嗰個世界 Marvel 嗰個級數有一個叫做market 啊，有個區別嘅話咧。Marvel 走合家歡嘅，而咁你可以走劇情沉重啲嘅，同埋Logan 大家接受到咁樣，其實走沉重劇情向其實嘅超級英雄其實得嘅，有市場嘅。你唔係 即係講真，其實DC 世界即係阿四少話齋咁沉重，你咪 DC 世界過嚟噶。即係依其實沉重其實係有先嘅問題就係、是、你點去取捨嗰、那個變質就係正義聯盟係唔沉重，搞笑又唔搞笑，邊唔湯唔水啊嘛？佢問題係、雖然我覺得正義聯盟其實 OK 爛啫，OK 爛唔係好爛啊，OK 爛嗰只。即系唔系去到星战前，唔系最后冇事嗰只超离谱。 我觉得好过 BVS 嘅啦，已经。 因为 BVS 就三个钟头版本就 OK 烂，两个钟头就好离谱。即系叫做多咗半钟头咧就好烂，变做 OK 烂，升翻起码一个 grade 嘅。 我冇咁断，冇咁断裂咯。 起码其实我知有乜啊嘛。 系啊，即系冇咁断绝和重咁样一字一字一字。 起码明白有啲嘢佢交代翻清楚啲就 OK 可以嘅。但系就算 Marvel 自己都试噶，即系话黑豹咁样，佢想试一啲沉重剧情噶。 嗯， 当然啦，你 Marvel 嘅黑豹咁样就唔系话佢就变咗冇咁拍曲片咯。嗯、即系你唔会话可以，你唔似雷神三咁样可以无所事事，可以睇喺就喺你需要消化，需要用个脑咩就冇咁，即系嚟讲冇咁重咯。嗯、Marvel 自己都试紧新嘅路线噶，佢唔想搞，佢唔想可以试。 其实都不停试嘅，但系佢未试到去话黑暗嘅风格咁解啫。即系佢都，你见到啲唔同嘅片种嘅元素都加入咗佢，即系加入咗佢嗰啲片，即系 Spider-Man 咁，好多靓仔咁样。 Marvel 因为佢有条件就系你开咗个坑，观众系唔系都睇嘅，你可以大胆试。就讲就系黑豹咁，大家如果啲观众系觉得沉重嘅话，咁、下次讲，下次咪轻松啲咯，或娱乐片啲咯。阿仁咁第一集，佢未摸风嘅，跟住观众摸风嘅第二集咪一路调节咯。呢樣嘢就係 Marvel 佢本身有一樣就係一佢拍得密，一年起碼三套，佢唔擠單，佢唔需要所有雞蛋掟曬一個籮裏面。呢套唔掂，下套唔掂翻，拉上補下就掂啦。佢可以有大量時間鋪，因為當連續劇睇。咁你有一套唔掂嘅，第二套拉翻，你又要可以攀翻升，同埋你可以不斷去做呢個調節啊，可以同觀眾啊或者影評呢啲嘢去慢慢調節翻成嗰個大方向。 同埋佢因為有 connect， 即係有聯繫嘅，咁你。一般即係有個基數喺度都唔會差得好多，即係差得好離譜咁樣嘅。 不過麻煩就係佢本身佢唔夠多啊！我講就係你而家死侍咁兩年咯，我最記得噶啦，我兩第死侍第一集第一嗱，即係政治，即係用政治講政治嘅事件做一個時間線就係、是、我第一次死侍第一集睇嗰時係兩年前嘅農曆新年嗰日旺角暴動， 係係 你而家今日睇死侍咩？梁天琦判咗梁天琦啦，两年大佬，时间几远啊？但 Marvel 两年翻成六套啊， 三年系嘛？ 两年前好似系复仇者二奥创嘅， 系。 今次 一五年啊，即系都系三年。 中间隔咗几耐啊 ？Marvel 播六七套啦，咗 Marvel 平均一年两套至三套嘅。 一年三套就七到八套啦，我哋当。 系啊 ，Marvel 拍咁密，你密嘅话，你可以容许你一套半套唔掂，或者冇咁，或者系叫做观众评价唔系太好嘅。你咪就当三番啊嘛，即系时代讲，即系关就系、是、你拍连续剧，你都唔会集集都高潮啊，大佬。你而家有啲嘢集有啲起承转合啊，闷啲啊咁样，系即系你嘅时间要第一集介绍角色俾啲观众认识，等观众有咗个角色有咗基本形象，咁第二集咪嚟料咯。跟住第三集大高潮，呢、这个雷神用翻只雷神第一集其实系 O K 都可满噶，第一集满，咁第二集唔错啦，第三集好睇啦。美国队长都系啫嘛，第一集佢都唔系掂噶。 佢主要 build up 啲角色嘅，其实嗰啲就 俾时间咯。所以死侍第一集死侍爆红咗咧，第二集佢亦都叫 build up 嘅。跟住第三集 第三集真正 X Force 先出嚟 ，O K 嘅呢个系呢个事实就咪就系唔好摆两年咯，摆两年都几大镬。 即系你 Civil War 咁啊！你之前如果你冇拍个 Iron Man， 无啦啦走个 Tony Stark 出嚟咁唔得噶嘛？ 呢样嘢就系、是、当初未因为有听我讲法就系、是、当初本来 Iron Man 掂咗谂住即刻拍复仇者嘅，但系 Marvel 电影Marvel 总 CEO Cage 咧压低咗佢，唔好住循序渐进拍雷神拍美国队长，逐个拍完之后一次我复仇者一。掂咗，你 build up 咗嘛？你 build up 咗嗰个角色层啊嘛？你复仇者你唔需要再 build， 只冇啱就系点即系点解神奇女侠一嚟之后嚟正义联盟就玩嘢啦？就系、是、 水行合你又未必 up，fresh 你又未必 up，觀眾員對佢冇鋼骨你又未必 up， 你對嗰角色冇感情啊！冇感情好窄使噶，呢個但係你見到你 fresh 上，但如果你話一開始水行合同埋 fresh 一早出咗嚟啦，跟住你淨係帶個鋼骨一個，咁就 OK 啲，因為其他角色知認有咗認識啊嘛。 係，其實佢啊真係急進得滯嘅，如果你話。正義佢都可以直接拍正義聯盟，但正義聯盟主你淨係主要拍嗰三個，然之後就可能帶 Flash 楞一楞， 唔係只能楞一個新角色，一個盾進得個盾入， 一個到 兩個 之間啦， 兩個都冇，兩個太多，一個盾 你 cut 緊佢啲戲嘅，你當佢一個半咁樣嚟 射，你可以其實咁多角色最好楞就楞鋼骨，一鋼骨其實一來就係你黑人，二來就係佢角色唔係太討好，楞佢做新楞佢，跟住水行同 Flash 得早拍咗先。你華納你要做 EQ 咧，就要拍得快嘅。Marvel 成功就跟 Marvel 成功就佢夠快夠密，同埋佢唔需要每一套都好大製作。講真 ，X-Men 其實矮人同佢唔算大製作嚟嘅矮人，而家睇出預算唔係好多啫。甚至黑豹高就因為黑豹就係黑人電影，黑人電影你唔容許有失敗。你打黑人市場咧，你第一集你唔能夠加水肯定。但係矮人嘅話，講真，第一集你睇出其實唔使好多錢嘅。預算當然高過一五高過死侍嘅，但係亦都唔話高，亦都唔話大製作到去到好似話復仇者或者係Civil War 咁嘅縮級數。 我呢啲因為佢大集結就好貴㗎啦，你單頭嗰啲咧通常都平啲嘅。 平啲嘅，佢級數介乎於Iron Man 嗰級數，Iron Man 去到要復仇者一之間嗰級數啫嘛。 Homecoming 都冇貴啫嘛。 Homecoming 級數咯，唔算貴咧，過億到啦。咁億領到啦，以乜 A 級片嘅水準咯 ，A 級片一般水準啦。 我係 Homecoming 都有兩億嘅，但係因為一億就而家好少，即係你而家 Deadpool 二咪啱啱一億多啲咯。 咁佢應該，我諗今次矮人咧一億多啲嘅啫。 咁少？ 應該唔會，因為佢又冇乜大牌演員，佢全世界大牌演員阿皮姆博士啫嘛。 係。 阿皮姆博士，那個老牌影星咩？唔記得咗邊個添？ 米高德拉。 米高德係全個最有名佢啦。貴極係得佢一個啫嘛，其他使咗幾多錢咧？即係最貴係佢啦。咁佢其他演員都唔係貴嘅，咁我咁平，即係特技又使唔使？又就記起荷里活嚟講，亦都唔佢都唔係話好誇張特技，即係比起啲多得雙人嗰算平噶啦。多得雙人就最貴嘅阿男主角啫嘛，多得雙人貴得佢一個啫嘛貴。 嗯， 咁我講就係你演員唔係貴，特技都唔係話特別好花心機特技。咁使嘅錢唔多嘅話，講真 ，OK 可以收得咁啊，已經掂噶啦。 係， 當然雖然貴咗，因為你揾到今晚揾到咁 Marvel 自己揾咗阿 BC 嚟，咁佢嘅 level 你冇理由使平嘢噶。 咁其實都係佢貴啫嘛，同不過仲有個Asian One 嗰個 Asian One 嗰 個 嗰 類星又係超貴嘅， 相對都貴。 佢屬於係嘥曬錢，因為你打英國市場嗰、那個我貴可以合理解嘅。 嗯， 跟住其他差唔多啦，都系要悭上，即系第一集去做实验嘅，俾悭钱悭翻钱，可以理解，亦都应该咁嘅。 我谂迪士尼好悭嘅，其实，因为佢尤其是如果例如你 Ant-Man 啦，其实基本上队长都系一签你三集噶嘛，咁佢会可以压低到个成本嘅。如果你讲 系啊， 即系单纯主角嚟计嘅话。 CG 本身佢啲做慣做熟嘅，只要唔係咩好花精神執功夫，即係麻挑凡 CG， 即係去復仇者級數嘅話咧，一般嚟講唔會太貴，億領到差唔多啦。所以今次死侍 CG 都唔係死侍 CG 唔貴，演員因為賴雷諾斯本身就係靠分紅嘅，所以賴雷諾斯唔會貴。 哦，佢直頭監製咁啦， 佢分紅嘅啫嘛，跟住Joffin 貴，因為貴佢啊嘛，貴阿基姆啊嘛。 哦，系系， 佢貴，因為其實都係， 係當然啦， 呢個其實都唔係貴啊。咁啊，其實呢個嘢真係慳水慳力嘅，睇出嘅。呢個佢擺，因為話到咩阿賴諾斯係佢想擺只刀喺腳大樹，佢唔想拍，佢唔想花大錢，能慳就慳，咁最好啦，慳啲使，咁以後咁佢賺又揾幾多賺幾多，同埋佢都擺出 B 級變格局嘅，佢都唔想拍大片。 嗯， 不过咪嚟咁都俾迪士尼吉，咁俾公司吉嚟 嘅。其实而家就未，虽然话个deal都系势在必行啊，但系而家就未真系未合并晒嘅，都未。 博士冇钱啊，博士。 吓， 不过呢个就真系咁OK， 总结嚟讲就系喺咁多人期待，你宣传又做到，你宣传仲精彩过正传嚟讲，你依然收到货，其实算真系我 算啦，真係好嘢㗎啦。 哦，係喎，佢個 marketing 真係幾犀利。 marketing 一流，仲有唯一我不滿就係佢音樂冇咁仔就咁正咯。即係換，因為嗰個入第一集配樂走咗嘛，跟個導演係喺家就爭啲咯。 唔咁啊，因為尤其是佢主角投入啫。如果唔係，我諗佢即係嗰啲片宣傳嗰啲片，佢未必收好多錢去拍。 即係你要搶打有打有情牌啫嘛，閃電安就可能貴啲，但係碧咸咪打有情牌啫嘛，真係。 我閃電安咁佢嗰首主題曲計個主題曲嘅價錢俾佢咯，係咯。 佢主題曲價錢啫嘛，跟住碧咸可以打有情牌啫嘛。 碧咸啊，係啊，冇錯。碧咸你真係同佢陪佢玩嘅，唔知 嘛， 嗰 真係就係碌咗喺度， 即係估佢唔到。 估唔到，咁我真係玩得好盡喎。好啦，咁今個禮拜差唔多，咁下一節咧。就是《星戰外傳》韓蘇魯。